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哎呀，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1000多人呢，就是2000多只手啊， 每人2只嘛。 要是扬起来冲着晃悠，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嘿嘿，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走场，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一叫板。 哦，您给学一学。 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干嘛斜着身站着？ 姿势美呀。 哦，好看。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哎，精神嘛， 就跟照相一个样。 哎，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相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对光，这个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对，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要正着身照呢， 那寒碜呢。 哎，也不准呢。 既身那对光 啊，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哎，怎么意思啊？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段，弹起袖来正观履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哦，到了中台口， 这儿有个引子。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 金青锁梧桐，长叹空啊碎，几针那风。 哎，引子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呢？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哦，大座。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哎，都有规矩。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呢？ 失落忧愁15年，雁过红娘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定场诗。 本宫四郎颜辉， 斗名姓， 这是原词。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是啊， 哆嗦上了。 哎呀， 这场又出来了。 怎么出的场呢？ 火。 怎么意思？ 怎么这么缺人呢？ 这就捧你来了吗？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啊，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真是嘛，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哎，怎么了？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啊， 都坐着呢。 真是嘛，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还是啊，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哎，没这么听的， 走不上来了。这场就出去了。呆呆， 您这是杨艳辉吗？ 这半身不遂。 哎，多寒碜呢。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哎，到了中台口了， 应当念引子呀。 啊，念吧。 快来来了， 快快快， 把词儿忘了。 哎呀， 你说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头一天露戏啊，这样出来了。一句没唱，这样要回去。 好，画着鼓就回去了。 倒是也没人退票。 哎，都是自己人吧。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不好看吗？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哦，名老师啊， 教他俩词儿。 哦，两个词儿，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真词儿是什么呢？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那么假词儿呢？ 省事。 什么呀？ 俩字。 哎，哪两个字？ 沙高。 沙高。 就这么干念吗？ 哪能干念呢？ 啊，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把沙高想起来，佛心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绷住了咳嗽。 好， 沙高，沙高。沙高，沙呀高， 四根沙高也对不下来了， 也行了。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哎，念吧。 也忘了。 啊，也忘了。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呢？ 二本沙高吧。 我再接演吧。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口沙口沙口沙沙口沙口大沙口， 还有一根大沙沟。 本宫 斗明星 也忘了。 也忘了。 还是沙沟吧。 我再歇演吗？ 行沙明口，死标沙口，

把词儿给砸了。 哦，正宫老生， 侯乐是个李子老生， 是 周文王。 哦，周文王，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嗯，什么词儿呢？ 周继昌战你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 嗯， 唱出来是这个调。 那么您给瞧一瞧。 周继昌战你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打咕嘟咕嘟嘟儿。 您这什么呀？这是那护法，我等掉井里头呢。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什么词儿啊？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这怎么个唱法？ 唱出来是这个调。 您给再瞧一瞧。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哎，很好听嘛。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我全记住了。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就是眼睛馋。 哦，眼睛馋。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 过去有啊。 这个手巾板只是乍都是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三四百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哎，有呛，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这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哦，还是技术。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实实了，在锅炉子这么一拧，拧干了以后，甭管多高的炉多远的近人，就这么一砍，啪就砍过去。 嗯， 那个人正手这么一掐，整合适。 对， 久练久熟，熟能出巧。 嗯， 要是经这么砍，这还不算功夫。 我还不算 练出点花样。 什么花样？ 打腿底来。走，啪， 这叫什么？ 这叫张飞骗马。 张飞骗马， 接住也得露一手。 那是啊， 打身后的来。走， 这叫什么？ 苏秦背剑。 真奇迹还是。 可这位先生他在山西待惯了，他没看见过手巾板。 嗯， 可听说过，说在天津北京那个手巾板扔得棒之极了。 嗯， 他就是没看见过。这次是首次到天津演出，正唱的丝子牙这会儿，这个手巾板由他眼头了上底下的就飞过去了。 嗯， 把他吓一跳，他眼睛往那儿这么一瞧，把这词儿给忘了。 哦，这么回事。是 往这儿这么一站，家住在东海岸，老罗北，姓叫名上丝子牙。什么呀？ 什么 鸽子？ 鸽子。 哎呦，手巾呢？ 哎，毛巾。 啊，这横就是那手巾板。 对。 哎，下段找不着了。 哎呦，这可麻烦了。 这点没有愣着的功夫，让他脑筋快的重复了一句。 嗯， 子子牙。他想丽英这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吗？ 啊， 没想到，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牙，子子牙，子子牙。咱混混的都纳闷啊。 嗯， 什么意思？我们这觉得运场了是怎么着？ 嘿嘿， 怎么那么些呲牙呀？我都是小点吧。 哎， 咕隆咚，呲呲牙，咕隆咚，呲呲牙，咕隆咚，就听他们俩的了。 俩人斗上了， 听戏的也纳闷啊。哎，怎么不唱姓呲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 哦， 我一看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听戏的一想啊，哦，这是忘词儿。 哎，忘了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哄上了。 嗯， 通，好吗？ 嗯， 一给他叫好，他错想了。 那么他呢？ 他当然爱听这呲牙给他叫好的。 哎， 他心里还美呢。哎，我这是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 嗯， 哦，一定是爱听我这呲牙。 嗯， 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这呲牙。 嘿， 那边好，呲呲牙。那边好呗，呲呲牙。那边太好了，呲呲牙，净呲牙了。 哎， 在井后边坐着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哎，说，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 嗯， 道号叫飞熊啊。 怎么他想起来了？